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108集，另有阴谋。汤范确实很聪明，他的聪明一次次让自己和同伴们都度过了难关，但他也不是万能的。就如眼下，他还没能想出一个留住孟存的办法，就听见身旁随周抽刀出鞘的声音。怎摸字还没出口，唐范就瞧见随周挥刀一挡一横，铮的一声轻响在耳边萦绕不绝。昏暗中寒光一闪，随周跃向他身后，登时与人缠斗起来。唐范这才发现，他们方才顾着赶路，注意力全都放在对岸的孟存身上，竟也没有注意到两旁还隐藏埋伏着暗哨。从对方攻击他们的行为来看，明显是与孟存一伙的。几条人影在唐范面前纵横闪动，刀锋屡屡刮过他的面门，唐范不得不僵立着，不敢挪动分毫。因为他若往前一步，很可能就被双方的打斗波及，而退后一步，则面临着掉入深渊的危险。这种时候，唐范绝对不想让随周分心，也不想给他带来任何麻烦。然而他还要时不时朝孟存那边的方向望去，生怕杜威尔就此被带走。幸好孟存似乎颇为自信，依旧站立原地观望。他确实有自信的本钱，不说双方中间隔着一道深深的沟壑，唐范他们一时还找不到过去的办法，就算找得到，现在也是分身乏术。就在这时，对岸忽然传来一声怒喝： 小贱人，你干了什么？ 唐范连忙循声望去，却发现孟存手里的火舌子被丢弃在地上，他自己也随着倒在地上，却挣扎着想要去抓杜龟儿。而摔倒在地上的杜龟儿则勉力爬了起来，小心翼翼避开孟存胡乱挥舞的匕首，一脚踹向他的胯间。杜龟儿作为女子，又在病中，而且还情绪紧张害怕，力气实在有限，准头也不太好。饶是如此，依旧让孟存惨叫一声。因为隔得有些远，火舌子的亮度又不够，唐范很难看得清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但他也知道，这个变故使得孟存与杜贵儿之间的处境陡然发生了变化。唐范当机立断，就朝那边喊道： 杜姑娘，此人身为大明将领，却投靠达大人为白莲教卖命，危害甚大，断不能留他性命啊！你现在就要杀了他，不然若是等他恢复过来，第一个要杀的就是你啊！ 听见唐范传来的话，杜贵儿喘着粗气，勉力用另一只没有受伤的手捡起孟存落在地上的匕首，慢慢地支撑着身体爬进孟存。他从来没有杀过人，但他知道唐范的话没有错，眼前这人如果不死，等会儿死的就是自己了。他不想死，他还想回去见爹娘，还想继续当大夫，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想及此，杜龟儿紧咬着牙，闭上眼，高高举起匕首，朝孟存的胸口狠狠插了进去。鲜血喷溅了他一脸，孟存的叫骂声戛然而止。杜龟儿忍不住哭了出来： 我杀了他，唐大哥，我杀了他了。 随州那边的战斗也将近尾声，对方有四个人，以四敌一，仍旧不是他的对手。他的战斗力大大出乎敌人的预料，四个人已经被他杀死了两个，剩下那两个也已经是强弩之末。 在杜圭儿杀了孟存传讯过来之后，唐范瞧见随州的动作也快了不少，刀刃闪过流光，一声闷响发了出来，这说明又有一个敌人被随州解决了。随州很快将剩下的那个人也毙于刀下，就着其中一具尸体的衣裳把刀刃的鲜血擦拭干净。这一套动作下来行云流水，干脆利落，简直称得上是将杀人也变成一种可供观赏的手法了。可惜此时此刻谁也没有心情去欣赏。唐范见他还刀入鞘，忙关切道，你没受伤吧？ 手臂被划了一下，不碍事。 唐范伸手去摸，果然在他右手臂摸到一道细细的伤口。随州没有说谎，伤口确实不深，血渗出少许，不过唐范依旧拿出金疮药撒在上面帮他止血。杜姑娘还在对面，这怎么办？唐范看着前面那道既深又黑的沟壑，无计可施。杜圭儿是肯定不可能自己过来的，那就只能等他们过去救。照理说孟存会跑过去，那就说明对面肯定也有出路，但杜圭儿一个弱女子这样贸然跑出去，焉知前面没有白莲教的人在埋伏，更不必说谁都不知道对面的路通往哪里。就在唐范犯愁的时候，随州却道， 我试一试。 怎么试？ 方才他过去的时候，我注意了一下火折子起伏的地方，依稀记得方位。 依稀，也就意味着并没有把握。 再想想别的办法。 就算他想救杜圭儿，也不能拿着随州的命去冒险。性命关天，但两者在他心中孰轻孰重，毋庸置疑。 我若掉下去，你别太难过。 唐范还没反应过来。 什么？ 随后他直接抓住随州的手臂。 根本不存在你掉下去的可能性，我不会让你就这么过去。 黑暗中他看不见随州的表情，但不知怎的却能感觉到他身上流露出来的那股失望。鬼使神差的，唐范不由伸出手抓住他的袖角。随州眼底闪过一抹笑意，将袖子从他手中轻描淡写地抽出，在对方还来不及阻止的时候，身形微倾，而后高高纵起，跃向黑暗，如同一只在黑夜里翱翔的雄鹰。唐范的心瞬间提了起来，他只能紧紧盯住前方起起伏伏的身影。期间不过眨眼的功夫，但对于唐范而言却仿佛过了千万年。随州没有失足落下去，也没有遭遇危险，他的身影稳稳落在了对岸。唐范顿时觉得自己浑身都要虚脱了，比面对100个孟存还要累。虽然多带了个人，不过对随州来说却并非什么难事。很快他便携着杜圭儿回到这边。唐范顾不上腿软，上前便抓住他的手臂，似乎为了确认他安全无虞，力道大得异乎寻常，指甲几乎透过衣服深深掐入对方的肉里。虽然有些疼，但随州并没有阻止他，而是抬手摸了一下对方的耳垂，只有短短一瞬，温热的触感拂过肌肤，连带着半边脸都滚烫起来。 你没事吧？ 听见随州询问杜圭儿，唐范这才回过神来，也问道， 你方才是如何放倒孟存的？ 杜圭儿不好意思道， 我在被他挟持的时候曾经装作跌倒，实际上是趁他不备打开麻药的瓶子，那东西只要一闻或者一沾上，过不了多久就会全身麻痹，不过只能维持一会儿，是我自己配的方子。 好姑娘。 唐范为她的坚强和聪明赞赏，杜圭儿的随机应变 不仅保全了自己，也为唐范和随州减免了可能出现的更大损失。如果他被孟存从另外一头带出去，现在的情况就很不好说了。救回杜归儿，三人没有多耽误，说话间一边往原路折返。只是等到他们回到原来的地方，却发现原本待在洞里的三个人，如今却是卢衍和维山双双倒在地上，而本该同样受伤昏睡的出云子却不见踪影了。随州反应极快，当即便掠身上前查看两人的伤势。唐范和杜归儿也赶紧过去。如何？唐范见他面色凝重，心下也跟着一沉。随州摇摇头，他的手指刚从维山笔下撤回来，对方背后中了一箭，从后背贯穿前心，人早就没气了。他又去看卢衍，却发现对方虽然同样伤势沉重，而且两次受伤，但居然还有一口气在。 卢衍， 随州喊着手下的名字。杜归儿挣扎着走过来，递过一个药瓶。 随大哥，快给他吃一粒。 随州接过药瓶，倒出药丸，掰开卢衍的下巴，将药塞了进去，又将他的脖子微微抬起，迫使他吞下去。唐范看到卢衍后背中了很深的一刀，这是进洞前就有的伤势，但他胸口还中了另一刀，正在汩汩流血，这应该是他们在去追孟存时发生的。杜归儿让唐范先用金疮药给他止血，又伸手给卢衍把脉，凝神片刻道， 他受的伤虽然重，但还好发现得早，再晚一时半会儿恐怕真的就回天乏术了。 听见了他的话，随州和唐范二人这才微微放下心。纵然心中已经隐隐有了猜测，但他们还是迫切的希望从卢衍口中得知方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卢衍吞下药丸，不一会儿又吐出一大口黑血。杜归儿摸了摸他的胸膛，反而松了口气。 他的心房长偏了点，那一箭没有刺中心口，这才捡回一条命的。 仿佛为了呼应他的话，卢衍眼皮颤动了几下，缓缓撑开一条缝。 大哥， 他的声音机不可闻，没等随州他们发问，他便主动说出来。 是楚云子。 果然是楚云子。随州颔首。 我们知道了，你先好好歇着，不要说话。 卢衍这才松下心神，彻底晕了过去。唐范紧紧皱着眉头，他们还是失算了。楚云子这人来历不明，而且主动上门，原本就是最可疑的。但唐范和汪直他们在最开始的排查之后，反倒排除了楚云子本人的嫌疑。因为一来他的身份太过显眼，二来他来大同的时间更不长，也根本接触不到什么秘密，够不上当内应的条件。三来，楚云子的言行举止完全符合一个玩世不恭的道士形象，并未露出破绽。后来他们将丁荣和金掌柜这条线连根拔起的时候，事情就已经告一段落了。不过唐范足够谨慎细致，依旧将杜归儿和孟存列入怀疑对象的范围内。事实也证明，杜归儿虽然是无辜的，但孟存确确实实又是内应之一。但他们千算万算，还是漏了一个出云子。本以为他是孟存被用来当做障眼法顺势带进来的，谁会想到这名道士居然也有问题。但出云子装都装这么久了，连孟存暴露他都没有暴露，为何又忽然选在这个时候，为了维山和卢衍两个无关大局的人暴露自己的身份呢？等到事情了结之后， 他跟着唐范他们回城，经过共患难的经历，岂不更能取信于人吗？唐范为自己没能面面俱到、思虑周全而懊悔，但眼下自责是无济于事的，关键还是要摸清出云子的意图。 不是你的错。 随州似乎能感觉到他在想什么，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胳膊。唐范确实已经竭尽全力了，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如果白莲教真是那么好对付的敌人，也不至于一次又一次都像烧不尽的野草那样春风吹又生。唐范感觉到一丝暖意，朝对方扬起一抹笑容。此时他的眼角余光掠过不远处的围山尸身，心中蓦地一动。 不，出云子暴露身份肯定不是为了他们。他杀了围山和卢衍之后也没有进去找我和随州，那就说明我们不是出云子的目标。出云子的目标是汪直。 不好！唐范腾地站起身，一环想通则环环皆通，他明白对方的目的了。他对随州道， 从一开始白莲教的目标就不是我们，而是汪直，所以他必须一个一个地引开我们，这山洞就是最好的地点。我们以为来到这里就安全了，殊不知我们的离开反倒使汪直他们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甚至后来梦存挟持杜归尔也只是为了引开我们，将我们逐个解决，好让我们没法出去帮汪直脱困。 他们若想杀汪直根本不必那么费劲，唯一的可能性是他们想要活口。 对，汪直是大同镇守太监，又是天子近臣，一个活的汪直对白莲教和达大人来说比死的汪直价值要大许多。汪直对王月又有知遇之恩，如果他们拿着汪直去威胁王月，王月肯定就会陷入两难的境地。就算王月不为所动，有汪直在手，不仅可以动摇明军的军心，还能让朝廷大失颜面。所以他们费尽周折将汪直引来这里，为的就是活捉他。但汪直武功高强，身边还有个魏茂，对方一时半会儿也拿不下他们。眼看天就快亮了，孟存说过天亮之后达达就要大举进攻大同，出云子心里着急，肯定要赶在天亮之前擒下汪直，所以不得不提前暴露身份赶过去帮忙。 捉活的肯定要比捉死的要难，因为对方在知道你无意杀死自己的时候肯定会利用各种策略来尽量拖延时间。以汪直本人的才智必然也发现了这一点，所以估计现在双方还在僵持着，汪直逃不出去，而白莲教的人也暂时拿他没办法。 那依你之见， 我去破阵，你去救人，尽量帮他拖延一下时间。 不行，阵法那里指不定会有人守着，我不放心。 应该不会，你看之前我们去追孟存的时候，埋伏在洞中想要杀我们的人也不过是四个而已。白莲教在经过官府打压之后势力本来就大为削减，若非如此他们也不必急着跟达大人勾结，如今为了生擒汪直必然倾巢而出，就算有人守阵也不会太多。 是啊，随大哥，你快去救人吧，还有我在，我身上带了不少玩意儿，若想出其不意伤人还是可以办到的，我跟唐大哥过去就行了。 时间异常宝贵，谁也耽搁不起。随州的视线扫过他们两人，月一颔首说了句保重，旋即转身离开。